好，翻嚟第四节星期二得到啊！咁咧，今集就讲一啲同我哋好切身嘅问题。 系啊，我哋嗰、那个即系最又系依两三日发生啦、啊、美国咧就又发生枪击案啦。 嗯。 咁啊，事源咧就系、是、枪击案，今次嗰个目标咧就系间互联网巨企，叫做 YouTube。 YouTube 同我哋都息息相關嘅， 係因為而家你聽緊嘅時候都喺 YouTube 嗰度， 冇錯啦，大家都喺 YouTube 度聽緊我哋嘅節目啦。咁啊，當然有少部分喺呢個 MPV 啦，有少部分係經過 始終 MPV 嗰部分一定佔係好少比例嘅， 佔少少啲比例咧。其實以前都有成， 唔係我哋有數據嘅，我哋睇到嘅， 都睇到 啊，係個比例都係細嘅，細過我哋喺 YouTube 個 view 好多嘅， 係嗱咁啊，我哋咧。點解要特別講呢單嘢咧？其實 YouTube 對我哋都非常之重要嚇，咁啊變，因為最而家咧，佢係一個實數咧，係可以體驗到你嗰個叫真正有幾多人聽嗰個反映到真實數字嘛。 嗯、 啊，你又冇得篤，即係咧變咗咧，你 篤 唔到數㗎、啊。你唔會好似某啲嗰啲叫做咧二打六台啊，就話自己又係萬人台，有幾多百萬聽眾聽，咁其實咧就得200人聽嘅啫，就扮一萬啊，扮兩萬人聽。咁、啊、又話自己係傳媒大亨咁樣啊，原來咧嗰、那個媒咧就係、是、發媒個媒係嘛？ 即係發毛。 係啦，發毛個嗰個媒係咪？咁啊，即係依單槍擊案咧，我哋初初睇咧就覺得，即、就、係、是、我第一時間就覺得你美國啲槍係太鬆散啦，係咪？即係你 因為美國真係太多槍擊案啦，我哋睇咧初初都只係當係又係一啲唔知發生咩事嘅槍擊案。 係啦。 咁後來我哋再詳細睇嘅時候咧，就發現咧，似乎咧，原來你係一個人受到呢個 YouTube 嚴厲嘅打壓之後發生嘅一件慘劇嚟嘅。 係啦，嗱，因為咧今朝早咧，我喺屋企睇電視新聞嘅時候咧，就美國嗰啲記者咧，即係電視直播嚟嘅，類似嗰啲時事節目啊，咁、咧就訪問咗呢、這個這個槍手嘅父母，咁呢個槍手咧，好似伊朗裔嘅。 嗯， 伊朗定伊拉，好似伊朗裔嘅吓，咁咧佢就话佢个女咧，其实系平时好乖嘅，好斯文，同埋咧佢系连蚁都唔会踩死一只嘅。咁、那个主持人即刻问啦，今次你系向人群开枪，枪击，咁啊，而且杀咗几个人，有好多人受伤吓。咁佢个老豆喊晒啦，就话佢个女系真系一只蚁都唔会伤害嘅人嚟嘅，咁讲嗱，咁其实。都唔係話冇可能，因為好多人咧喺盛怒之下咧，係可能會迷失咗本性，係做出一啲佢平時係唔會、從來都唔會做嘅事。咁有機會呢個女仔就係呢個 case 啦嚇，依個都係一個 YouTuber 嚟嘅喎嚇。係啊，咁佢嗰個據說佢喺 YouTube 嗰啲片咧，嗰個點擊率都好高。 係啊，幾廿萬 view 啊。 係啊，好犀利。 過曬我哋啊。 係啊，但係咧佢係。佢話喺 YouTube 嗰度咧得到個即係分紅咧就分得好少，係少得幾可憐下，幾十萬都得幾蚊美金，係啦。咁佢咧就憤而咧就向呢個 YouTube 報復咁講， 憤而報復， 係啦，憤而報復。嗱，咁因為佢爸爸咧，即係佢爸爸都話咧，佢個女係覺得 YouTube 呢間公司係剝削咧，好唔好嘅間公司咧，佢甚至表示係唔喜歡嘅、嗯，即係佢爸爸個版本係咁講啦，話佢女係表示唔喜歡呢間公司。咁但係有啲咩事會令到呢個女仔揸支槍入去呢個叫 YouTube 嘅總部度開槍向人群開槍咧，而係打死人同埋打傷一部分嘅嗰啲叫 YouTube 嘅員工咧，係嘛？咁呢樣嘢咧，坦白講，可能都係 YouTube 嘅政策咧，係令到即係逼成嘅。 嗯， 因為我哋其實身受其害啦，坦白講，係啊，因為我哋曾經。其實都好多次啊！我哋有啲圖出咗，因為我哋冇畫面關係咧，變咗有時咧就要用啲圖嚟搭救嘅嚇。咁、啊、變咗咧，我哋有啲圖出咗之後，可能踩到呢個 YouTube 嘅底線啊！啊，佢咧係 哇嗱，佢個底線踩到佢底線都唔係問題，個問題係佢條底線係 set 得非常之咁嚴謹，你係極容易掂到佢底線咁先慘。 唔係，仲有底線可能係移動嘅。 係啦，佢仲要係會轉動啊，不停咁樣。即係我哋出一啲我哋認為係好，其實係好普通嘅圖咧，佢係會忽然之間撳咗嚟嘅。 係， 我哋已經試過好多次 了，試過好多次噶啦。有一次就直情係全集咧，唔知咩原因全集都唔可以賣廣告 啊，變咗咧就大家有時會試過一次，好似大阿九巴 嗰次啦，九巴嗰次咧四節都冇廣告， 四節都唔準賣廣告嘅。咁呢個係佢又冇解釋咩原因嘅。係 啊， 咁另外咧，我哋上個星期我哋出一集咧，就係、是、啊唔係上個星期嘅，啱啱呢個禮拜啫。 個禮拜 我哋咧其實出咗張咧喺。從大時代改嘅，就係咧呢個林日曦咧就將佢揭落丁蟹嘅身度，咁啊嗰個叫做東方星咧，我哋就將嗰個叫做咧 即係總之有一張惡搞圖 啦，丁利蟹啊嚇，應該係叫做嗰、那個叫做咩名啊？陶大宇，陶大宇好似係丁利蟹啦嚇，咁啊將陶大宇掟落樓咧，我哋將呢兩個人揭咗落去，咁就預示呢個一百毛股股價咧就可能會大跌啦咁講，咁咧呢張圖咧。過唔到關，YouTube 話咧係唔可以賣廣告嘅，你可以照出，但係唔可以賣廣告。咁我哋出得節目都多唔少，多唔少希望領多少廣告費啊，幫補下啦。咁佢話唔俾賣，唯有出個第張， 唯有改嗰張啦， 唯有出個第張。 唔係同埋冇得唔改，我驚佢俾你罰埋其他節數，唔俾你出啊。 係啊，呢個係最大禍嘅。咁佢又唔會話俾你知咩原因嘅喎。 係， 總之就唔俾。咁你亦都冇得上訴。 即係呢個同 Facebook 啲作風都好似嘅。佢 ban 你咧，佢就係話你違反佢啲守則嘅啫。但係邊一條犯咗咩法係唔會同你講嘅？嗱，都有啲似我哋嚇，即係獨裁政權會做嘅嘢，就係同你講你而家你犯法，而家你反國家，總之就拉咗你先，跟住就唔俾原因。你有上訴機制都冇用㗎，佢全部秘密審判嘅而家係。 係啊，佢係秘密審訊㗎。嗱，咁其實 Facebook 咧或者 YouTube 都好咧。以前曾經有段時間咧，就俾人哋話佢咧就其實就縱容一啲恐怖主義啦。因為咧有段時間係嗰啲 IS 嗰啲斬頭片啊嗰啲咧係喺 YouTube 度瘋傳嘅。YouTube 當時係冇禁嘅，即係有得依啲咁嘅傳播。後屘佢啊睇得好緊啦，一路將嗰個嘢收窄啦，就變咗有啲可能矯枉過正啦。係咪？因為據說咧，呢個 YouTube 喺香港唔係喺呢個大中華區嗰個叫做把關嘅人咧嚇。嗰、那個叫老總啦，喺大陸叫老總啦，咁啊，佢嗰個可能叫負責人咧、就係由上海請嘅，咁唔知會唔會佢啲角度啊，或者係比較偏呢個親建制親中 國？呢個咧就台灣已經嘈咗好耐噶啦，因為台灣咧佢覺得藍營嗰啲嘢講到好過分都冇事，但綠營嗰啲人講嗰啲嘢咧就俾人 ban 曬， 係， 所以綠營嗰啲又話你係咪真針對佢哋先？ 有機會啦。 咁呢個情況喺香港都發生㗎。香港對於即係如果你可能係黃絲帶，你講啲嘢比較激咧，佢好容易 ban 你嘅。你講啲嘢激嘅、 哦， 但好多即係啲親建制團體講一啲好過分嘅嘢咧，係唔 ban 嘅 嘛。 係出街嘅。 咁我哋之前其實試過啦，即係我夠膽講，我俾呢個 Facebook ban 啊，都係行內數一數二噶啦。 ban 得最密啊！ 如果網台教我夠膽講，我一定 number one， 冇人嘅經驗比我更加 好。我都不停咁被連坐啊，連坐 咗嗰次。見清噶咯喎！ 係啊，就係我咁樣我都成日俾人 ban 呢個先唔合理啊嘛，係咪先？即係屈個盲人偷睇國家機密係嘛？根本就無理嘅打壓。 你口味太重會 ban 你。 根本就無理打壓係咪先？呢樣絕對係冤獄嚟嘅。我話佢聽啊，我一年就坐超過七個月冤獄嘅，當嚇我由2011年開始坐冤獄噶啦，呢個 Facebook 嘅，到舊年我完全痛改前非啊，迎合呢個朱世伯格嘅呢個奶共口味，我唯有乜嘢都唔講啦嚇，講主要力講飲飲食食，所以先至逃離咗呢個被 ban 嘅命運， 係 咪？ 哇，何蟹咗啦咁就 冇辦法啦，咁啊俾人喂坐監坐到怕啦，當你一個人一年坐 幾年，你啲咪叫自我？修正 系啊， 同埋自我審查， 自我審查咯，絕對係自我審查啦。喂，你試下一年坐七個監啦，咁你個 Facebook 等於廢噶啦。喂，我真係過年年都坐超過一半嘅監，係嘛？咁啊受啲咁啊牢獄之災，我冇辦法忍受啦。我只能夠講下去食自助餐啊，去琴晚去圈記食飯嘅啫。有咩好講啊？係咪先？咁啊，我哋見到咧，呢個叫 YouTube 咧，坦白講，人同此心啊，我哋而家都開始同情呢個女士。如果 不當然唔係同情佢嘅行為啦嚇，即係我哋當然完全唔贊成佢做嘅嘢啦。 係啦，即係當然你如果攞支槍去任何地方掃射都唔係啱，都係唔啱嘅事嚟嘅。但係咧，因為佢係受咗依個 YouTube 嘅迫害，當然喺美國，因為咧你喺如果喺大陸咧，你可能會攞住把刀去劈人啦，咁可能劈唔到，未必會死好多人啦。咁第一係美國槍械比較放寬啦，容易啲買到啦。啊，啲人話加州個槍械管制都好嚴。咁唔喺加州買咪得咯，係嘛？佢第二個州買翻嚟開槍咪得咯？你加州管得嚴啫， 過關唔使噶嘛，你唔係好似大陸咁有 二線關噶嘛？唔使過關㗎，你冇關㗎嘛？ 就係冇關啊嘛！咁隔離州買翻嚟， 深圳一二線啊？ 就係咯，咁你咪喺隔離州買翻嚟開加州開槍 咯。咁即係有管制同冇管制冇分別啦。 所以咧，基本上槍械就係而家嗰個美國好多時候不幸嘅源頭啦，係咪？你槍有得任買，買槍嗰個咪發達咯，係咪？嗰個咪揾到錢咯。咁但係好多人係因為你揾到錢而承受呢個叫做苦果㗎嘛，係咪？因為我哋都一路缺。一直都反對呢個美國咧，係將個嗰個槍械嗰、那個即係人人擁有槍械咧，係一個天賦人權。如果係槍械擁有咧，係一個天賦人權，咁加拿大係冇人權咯，係嘛？英國冇人權啦，法國冇人權啦，嗰啲地方全部都唔係俾你用咁容易擁有槍械嘅。法國係可以買槍嘅，你可以擁有槍械，問題係好嚴格噶嘛，你攞牌基本上係。接近申請唔到，香港都可以買槍噶，你可以申請槍牌噶。問題批唔批你噶嘛？係咪？你譬如你槍會，哦，真係玩嗰啲運動，咁係可以嘅，但係唔係咁容易咯，唔係係人都得咯。但係美國係人都得啊嘛，係咪？ 美國好易嘅啫，都話咯，你去到嗰啲超級市場都好啦，你分分鐘隨時可以買咗一紮子彈嘅。 係，佢係即係等於好似五金鋪就可以買到啦。 同埋佢郵購咧好勁嘅，一次過買成一百啊咁，一百 佢仲有啊，佢做 promo 噶，你買得多啊，仲送得多 噶。所以啲友係買好多噶，因為佢哋又有玩槍嗰啲咧，佢就會買好多噶啦。 係啊，買一箱啊送一排啊，跟住你買多買多送 buy one get one， 啲槍械咪周圍飛咯，子彈周圍飛咯。喂，咁容易擁有槍械，梗係造成。周圍有人攞啲槍去周圍玩㗎啦，喂槍真係唔係立亂玩㗎嘛，因為美國嗰個立國精神係二百年前寫落嘅，二百幾年前勾曬㗎啦。你諗下，如果啊俾傑弗遜、俾華盛頓嚇、俾嗰啲人富蘭克林睇到而家啲槍械，佢哋一條一定廢止呢條法例，冇可能嘅。你喂人啊係有生於滅恐，即係免於恐懼嘅自由嘅，你喺美國就冇咗呢個自由。 因為佢寫咗落憲法第二修正案嗰度啊嘛，變咗咧而家就個個攞出嚟咧就攞呢條出嚟講噶啦，就你有權擁有槍械，就攞嚟係對抗嘅政府嘅，就係如果政府有暴政嘅話咧，人有權拎出嚟咧就 拎支槍出嚟。喂，依個咧喺十九世紀仲可能仲有機會，但係你而家美國嘅政府，你人民擁有啲咩武器可以同香同美國政府對抗？係冇。你估個個都係嗰個咩啊？嗰個咩獵探追擊啊？嗰、那個嚇咁犀利啊？定係另外嗰個叫咩名啊？ 定係半碟追擊 啊？一個人即將成個 消滅 CIA， 將 CIA 全部消滅係嘛？ 呢、這個其實已經係過曬時嘅嘢嚟㗎啦！你而家擁有乜嘢槍，你可以打得贏政府先？ 冇可能，你要有咩武器你都贏唔到美國。 其實你要有 Terminator 先得。 唔係，因為以前 麥加登嘅啫，你係麥加登。 因為以前仲有一樣嘢，以前咧擁有槍械係冇咁危險嘅，因為以前啲槍渣， 係 開槍咧可能即係最多開兩槍啊、三槍，你要停噶啦。 你而家全部半自動啊嘛。 你而家唔係有半自動，又有自動步槍，又有你求其咁一個嘢，成百發子彈飛出嚟嘅。 係啊， 你根本唔係嗰個時代嚟噶啦。 嗰個時代嚟噶啦。所以 同埋如果你即係話持有槍械係人權，咁你再發展落去，咁你嗰啲再高一級程度嘅武器同火力咁嗰啲又計唔計先？你遲啲係咪可以有一個榴彈發射器呢？或者係持有一個每人每家持有一支火箭炮係得嘅呢？ 係啦，每人咪出街咪攞支迫擊炮出街咯。 係啊，我保護自己啫嘛，反政府係咪先？ 我唔反政府，我淨係保護自己啫嘛，人權嚟噶嘛。 攞火箭炮出， 所以咩意見？ 火箭炮出。 喂，你谂下，喂，一个画面就系咧，你到时啊，你送啲仔女去读翻幼稚园啊，个个都要孭一支火箭炮，同埋攞一支轻机枪咯。喂，随时有人向你发动袭击噶嘛？你唔系攞支轻机枪，你点样保护啲子女啊？当如果幼稚园门口全部都系荷枪实弹嘅父母，咁你话呢个世界几恐怖咧？我觉得美国系真系自己攞嚟衰嘅，系嘛？你仲有全美步枪协会，原来捐款俾啲嗰啲政客咧，嗰啲政客就会支持佢。 嗱，嗰啲多數係共和黨政客嚟嘅， 大部分係共和黨。 你諗下，當年啊，呢講翻呢單嘢，列根咪俾人開槍嘅， 係 打中嘅， 係恭喜佢啦，前面部長協會啦。 啊，但係咧改嗰條法例話，因為嗰個係有精神病噶嘛，後屘就改咗條例，就話如果有精神病嗰啲咧，就要撳佢一個禮拜，先至可以，即係觀察佢一個禮拜先，你先可以俾你攞嘅，即係先可以俾你攞嘅，即係一定要咩，即係肯定你冇事，即係如果你有記錄嗰啲但問題呢條法例係幾時做嘅呢？ 係 就唔係喺列根時候做嘅喎。 係 又唔係喺老布什時候做嘅喎， 係邊個時候？ 喺克林頓嗰陣時至做嘅喎。 哦， 喂，同埋都冇用嘅， 因為民主黨嘛。 係啊， 你平時擺咗槍嘅啦嘛，佢禁就禁你，即係喺盛怒之下，佢唔俾你即刻買到槍啫。但如果你平時不嬲都有，佢咪一樣會發生。 係，咪之前拉斯維加斯嗰次喺有個人喺租咗酒店房， 喺樓上 不斷向下低啲人掃射， 向下射。 係啊。喂，多謝前美保障協會啦，真嘅，老實講啊，美國一有任何槍擊案，出一次我就講一次嘅，你依個唔係人權嚟嘅。 哦，呢個會咧就而家嗰個，即係之前嗰個會長就好出名嘅。 哦，查理士布朗神。 係啦，而家死咗啦。 獨行俠，唔係嗰個係。 嗰個都唔係，即係都係牛仔片。 哦，牛仔片係。 獨行俠係奇妙醫事會。 係啊，依個都係類似嗰啲牛仔片嗰啲主角啦嚇。咁啊，依單嘢咧，即係你話YouTube 咧，其實差唔多。我另外咧，另外仲有一個巨企喎，都係呢個科技界嘅巨企，或者咧叫做咧科網界嘅惡霸，叫 Facebook 喎、啊、嚇。Facebook 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㗎啦。咁咧就 high 咗嘢咧，就事先就因為嗰個叫做劍橋分析係嘛，就話咧而家最新嗰個叫侵犯呢個私隱人數咧，就去到8700万喎。因為咧，佢就擁有呢啲人，即係得到你嘅資料啦，叫做大數據啦嚇，就各有你嘅個人喜好，慢慢咧引導你，叫你投呢個叫做特朗普，而幫特朗普勝選啦。 佢係喂你啲資料俾你， 係啦， 佢有個情況就係話，佢特登揾到一啲係邊啲地方係多，譬如話多一啲工人嘅， 係 即係白人嗰啲工人， 藍領 做嘢嗰啲咧，佢就揾到啲料之後咧就整個集會咧喺嗰個地區附近，然之後就 fit 啲料俾你引你去嘅， 係 都有呢啲嘅。 咁所以咧，特朗普嘅成功咧，其實就係代表呢個美國呢個比較低下嘅白人嘅抬頭啦，或者咧受到全球化嘅欺壓之後咧，佢哋一種反撲啊，咁要希望咧尋求到一個總統嗱。咁啊，我哋下一節咧就會分析呢個特朗普中美貿易戰係啦。咁但係呢一節咧，我哋想講多少少 Facebook 咧，因為而家朱克伯格咧嚟緊下個禮拜二三咧就會去國會接受呢個質詢啦，咁但係咧喺國會做嘢之前咧，華爾街啲人要做嘢先因為咧各大 沽定先， 各大基金唔理沽，因為股價跌咗落嚟噶啦，已經冇得掹噶啦，而家冇唔係話沽唔沽嘅問題，係華爾街嗰啲 拆反朱克伯格， 冇錯啦，嗰啲叫基金嗰啲大鱷咧，或者嗰啲叫做咧投行嘅嗰啲大佬咧。就要求呢個叫做朱克伯格下台，就揾一個佢哋信得過嘅人上去。咁當然啦，朱克伯格梗係唔制㗎啦咁我覺得咧，佢 朱克伯格會覺得呢個單係一單政變。 冇錯啦，你哋呢啲亂神拆子， 陰謀 想借 意圖顛覆我嘅政權， 想借啲以咧將朕嘅江山拉落嚟係嘛？唔得嚇，叫做休想。咁咧，佢就話。佢覺得自己好適合擔任嘅位置、我覺得咧，佢亦都係向呢個我國嘅呢個領袖嘅習近平學習。 係， 又話咩啊？ 因為咧，佢早兩年咧生咗個女啊嘛，就要求習近平即係佢係希望習近平幫佢個女改名。咁我話咧，你個女最好改名叫26啦，係咪先？咁啊啱啱好應翻句日文啦，你啊伯格，你個女26就伯格26嚇，係咪先？ 又嚟， 咁我淨係識呢句日文。 呢個 cat 講好耐 啊，唔係我淨係識呢句日文啦，冇辦法啦，係咪先？我其他日文我唔係好多識啊，係嘛？咁當你咁熱愛習近平嘅時候，係咪應該即係佢而家嗰個人咧，就覺得啊，如果我間公司可以好似習近平？有一個人大咁嘅機構喺度啊，幫我咧就修改呢個黨章、修改呢個法例或者修改呢個公司章程，係嘛？我係可以無限期咧連任呢間公司。咁當然啦，一間公司咧，如果私人公司咧，你梗係可以無限期連任啦，你啊嘛。但如果上咗市，又或者你有其他股東咧，就可能會有人出嚟出聲，喂唔得，你唔係好啱做喎，你不如落下台啦，你搞到而家公司一鍋泡喎，股價大跌喎。系嘛？咁你点搞咧？面一个有钱佬，一间上市公司主席，面对嗰啲叫做乱神拆子嘅逼供，应该点做咧？ 杀， 梗系啦。咁但系佢上市公司点杀你啊？就譬如咧， 订货 罢免你某啲职位啦，系嘛？你派咗啲人入董事局噶嘛？其实通常就嗰啲基金咧就会有人派董事局噶嘛，就 换 就同一啲友好嘅基金。有好嘅嗰啲叫做咧分佬就夾埋嗱，依啲咧唔聽話啦，踢佢走 啊，咁啊，或者咧你幫手買埋佢啲股份，或者買多啲，咁當然咧，而家梗係冇人睬你啦，你嘅股票跌緊啦，係咪先？ 嗯， 咁乜呢個世界咁喎？即係講話想終身做啲咩嘢咧？其實未必係好嘢嚟嘅喎。 係點解咧？此話何解咧？ 嗱，頭先我哋講南韓啊嘛。 係 南韓咧，有個總統咧。就將呢樣嘢就改咗咧，就總統可以不斷任不斷咁連任嘅， 係 嗰個叫朴正熙。 哦，哦，咁就俾人槍斃咗啦。 係啦，唔係槍斃， 暗殺， 暗殺。 係 咁，另外呢個世界有一個咧，就曾經想改呢樣嘢， 佢個女咯， 唔係佢想改 連任， 唔係佢唔係想連任。呢、這個世界有一個人咧，佢係想將呢個總統制度咧就改到可以即係無限，即係終身制做落去，但係咧就改唔成喎。 係。 全民投票唔過喎， 就係佢個女咯， 估唔到，唔係佢個女冇改啊。 佢個女話要求想搞連任啊，即係可以連任一次。 想搞連任啫， 想修憲改連任一次。 佢就唔係想一路做落去。 搞無限連任， 但係有一個咧就想終生做落去，但係咧就過唔到投票，但係冇幾耐之後都瓜埋啦。 係 嗰個叫查維斯。 哦，嗰、那個喂，嗰、那個唔係南韓喎、 啊，嗰、那個唔係南韓啦、啊，委內瑞拉嗰個啊。 哎呀，英年早逝啊，點解咁早死啊？查維斯。 佢原本想繼續一路做落去嘅，但係點知過唔到咁啊冇啦，點知冇幾耐又瓜埋。 係咯，俾你過到都冇用啦，你都冇命享啦、 啊。過到都冇用啊，真係。 係 啦，早知就唔好搞啦。 係去做福後人啊嘛，諗住。 就諗住做福後人，有乜咁偉大啊？做福後來嘅獨裁者。 係。 但係而家佢接佢手嗰、那個。都头痛都搞唔掂喎！ 嗰条友系好似系极端反美嗰啲 又系佢啲马仔嚟。 嗰啲系都系其实都系属于左交嚟嘅， 都系佢啲马仔嚟。 不过就反美嘅左交啦，系嘛？ 都系佢啲马仔嚟嘅。 系嗱，喂，原来呢一节我哋 over 咗啦。嗱，下一节翻嚟一定要讲中美贸易战。 好。